第42集， 这是我们学生想做的课题。 周鸿斌老师对西藏的同仁们介绍着。 这个课题我翻过一些文献，确实有些人做过了，不过我们这一次还是有一些不同。小罗，你给我们老师讲讲哪些不同的地方。我们这里老师做这些临床实验很有经验的，全国到处都是求他们提供数据的。你得好好讲啊，你敷衍别人马上能听出来的。 哎呦，哪里哪里。 拉萨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笑了起来。 你们周老师太夸张了，我们哪里做过什么实验呢？我们都是跟你们大医院的老师学习做科研，我们自己的能力差得太多了。周老师你放心，你们要做课题做研究，我们是100%的配合，这是我们大家的好事儿。 你才是谦虚了。 周老师又客套了几句，转头向罗明瑶说， 好了，讲吧小罗。 我先给各位老师看看我总结的文献。 罗明瑶退出放映模式，展开 PPT 滑动鼠标点出一页来。 这是近5年来涉及到西藏藏族地区数据的糖尿病的文章。 他的手操控鼠标去点放映的按钮，却有点不听使唤的感觉，他的手明显地发抖了，眼前似乎也有点模糊，随即他的身体似乎脱离了控制，他手脚发软，只能放任身体向地面滑倒，然后躺在地上再也不动了。罗明瑶的头不知道碰到了哪里，痛得厉害，脑子里嗡嗡作响，旁边似乎谁在喊他，却听不真切。他倒在地上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 小罗，罗明瑶。 周鸿斌老师赶紧过来看学生，一看他面色苍白，呼吸急促，额头冷汗的样子，大概知道是低血糖了，心里的担忧放下一半，回头跟其他内分泌的医生说道， 应该是高原反应加低血糖，能不能借用你们科室血糖仪给他测一个。 内分泌主任已经喊了护士长过来。 好，测个血糖，提瓶糖水来给罗医生输上。 护士长是个藏族人，说着不标准的普通话。 急诊科不是 SEDA 附院的专家来了吗？要不要急诊科老师来看看处理啊？ 周鸿斌忍不住问。 我们援藏的同事哪位啊？ 姓赵，急诊护士长说很厉害。 周鸿斌立刻想起来了。 赵斌呢？啊，正好，他以前还是带过小罗的老师，当时特别关心他，好像他还是小罗的亲戚。 急诊科护士站的护士接到电话就去找赵斌。 赵老师。 护士敲敲诊室的门。 内分泌科的护士长打电话说他们内分泌科有个病人想让你看看。 赵斌在拉萨人民医院做的其实有点闲了，病人量比以前的 SEDA 附院急诊科少了太多，最近心内科、呼吸科还有 ICU 这些科室有时候叫他会个诊，他都愿意去跑一趟，但是听到内分泌科还是有点茫然。 我又不是内分泌专科的医生，怎么找我看病人？ 护士解释道。 哦，护士长说好像是 SEDA 附院来的老师，还是你亲戚。 赵斌一头雾水的赶紧上去了，当然不是为了什么亲戚，听说是 SEDA 附院的同事，这么紧张，赵斌担心是不是哪个教授来了，高原反应重，出了意外。一路上，他还盘算了一下 SEDA 附院哪些老教授姓赵。到了内分泌科，护士站的人给赵斌指了一个病房，他走进去，一眼就看一群人围在一张床边上。赵斌进到门里，几个人听到他声音回头来看，他才看清 SEDA 附院来的是周鸿斌老师。他心里隐隐有些预感了，就听见周鸿斌老师说， 赵斌，快来看看小罗，他可能是低血糖了，你来看看他。 赵斌有些恍惚地往床边上走去，目光穿过围在床边的人，落在床上那个熟悉的人身上。罗明瑶脸色苍白，嘴唇似乎都没了血色，他脸上还流着冷汗，眉头微微皱起，眼睛半合着，眼皮颤动，他整个人裹在雪白的被子里显得异常脆弱。似乎是感觉到了赵斌的靠近，床上的人张开了眼睛，他们的目光交汇在一起，罗明瑶的嘴唇动了动，在寂静之中，时光仿佛拉得很长很长， 赵斌几乎能听见他的声音。罗明瑶的声音低低的，带着他的腼腆和他满心的倾慕。 赵老师。 赵斌被这样的动作刺得心里绞痛难忍，差点想要停下来捂一捂胸口。他的灵魂像抽离了一般，一半指挥着他靠近床边，想也不想地抓住了罗明瑶的手，一半还留着职业的习惯，声音平静而温柔地问道： 你怎么了？ 围在床边的人七嘴八舌地说了事情的经过，都是临床经验比赵斌还丰富的老医生了，赵斌也不用做得太多，只是简单问了几句。周老师最了解情况，诊断低血糖确实也没错，测出来血糖只有 3.4 毫摩尔每升。护士过来给罗明瑶戴上吸氧管，挂上了葡萄糖注射液，还热情地给他买了两个小面包来，去食堂带了盒饭回来。葡萄糖输入进去一会儿时间，罗明瑶也就恢复了，虽然还有些乏力，一脸虚弱的样子，但神志言语都没问题了。 还有什么不舒服的没有？ 赵斌问他，声音还是那种职业的礼貌温柔。 还有没有头疼？有没有觉得恶心、心悸、胸闷、气促？ 罗明瑶摇头，小声回答： 都没有。 赵斌还是问得认真，问得仔细啊。 周红斌笑着说： 你下午帮我照顾一下我学生，我下午讲了课，还要带他回 C 市，到时候别再晕倒了。 我没事的，周老师。 罗明瑶想要撑起来，被赵斌拦住，按回床上。 不要乱动。 想了想，又觉得自己语气太生硬，放缓了声音说： 好休息。周老师放心，现在看肯定没大问题，我会帮你看着的。 周红斌点点头，握了握赵斌的手。 那就麻烦了，我和几位老师去吃午饭，下午开会。你们看，是不是学哪个科得哪个科的病啊？自己是内分泌的，就把自己整个低血糖，以后病人再发低血糖啊，你可能就是最有经验的了。所以说呀，年轻人不能太高估自己的身体，该吃饭还是要吃的。 病房里的内分泌医生都笑了起来，罗明瑶也赶紧对周红斌说： 周老师，谢谢。 不用谢我，老师带学生出来，该照顾好你的。小罗，你好好感谢赵老师。 周红斌最后给罗明瑶交代了几句，就和其他人走了。 罗明瑶的眼睛看回赵斌抓着自己的手，克制着声音的颤抖： 赵老师，谢谢。 等所有人都走了，病房里又回落成一片寂静，两个人沉默无言地回避对方的目光。 疼吗？ 赵斌突然问。罗明瑶抬起头看他，感觉到赵斌微凉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擦过头皮。 这里撞到了。 罗明瑶没再说话，他紧咬着下唇，深深地缓缓地吸气。片刻以后，他放开自己的下唇，松开呼吸，缓缓地吐气。他再也没有办法忍住，任凭泪水无声地流了出来。这一刻，所有的委屈、思念、悲伤都决堤了。他抑制不住地流着泪，然后又难堪地拿起手挡住自己的脸。太难堪了。这是第几次在赵斌面前哭了？他在赵斌面前似乎总像个不争气的任性小孩，他除了哭，除了泪水，没有什么用以表达的方式，没有什么可以挽留的手段。赵斌从没有像这样厌恶过自己。罗明瑶在赵斌面前又一次哭泣，他仍然手足无措，像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白痴。罗明瑶的哭泣和泪水仿佛刀子一样，每一滴泪水都是一刀割在赵斌的心上，痛得他难以呼吸。罗明瑶瘦了，他们分手9个月，赵斌仿佛已经半辈子没有见过罗明瑶。他贪婪地看着他，分析罗明瑶的所有变化。他的下巴明显变尖了，脸颊也有些凹陷，肩胛骨变得很突出。他的头皮有一小块肿胀，就是刚才倒地时候撞到的。罗明瑶所有的痛苦都因为自己而起，自己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。如果时间能倒回那一天，他不该发消息给罗明瑶，让他来自己家里。但是他想，如果那一天罗明瑶没有来，他又要等多久才知道这个世上有一个人深爱着自己， 又要等多久才明白自己早已爱着他，爱得乱了人生的脚步。